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白夜行》，东野圭吾原著，光合积木制作，新经典，喜马拉雅联合出品，第61集。 正当高工程折好报纸的时候，前台职员来到了他的身边。 您在等候三泽小姐吗？ 是。 高工程不由得站起身来。 是这样，刚才我们接到电话说要取消三泽小姐的预约。 取消？ 一瞬间高工程全身发热。 他现在在哪里？ 这点我们没有问。而且打来电话的是一位男士。 男的？ 是的。 高工程踉踉跄跄地迈开脚步，不知如何是好。但至少他可以确定，继续在这里等下去毫无意义。他从大门离开，门前停着一辆出租车，他搭上最前面的一辆，交代司机到城城。一阵笑意不觉涌现，他对自己的滑稽感到可笑。他想，自己与三泽千都流之间终究没有命运之绳相连。平常极少有人会取消准备投诉的饭店，现在这种偶发事件竟然发生了。他不得不相信，冥冥中有一股不知名的力量在作祟。回顾过去，他曾有无数告白的机会。或许他一开始就错了，不该平白地错过良机，蹉跎至今。他从口袋里取出手帕，擦去额头上不知何时冒出的汗水，这才发现那条手帕是千都流送给他的。他又想起了明天婚宴的程序，不禁闭上了眼睛。同源的个人电脑店铺是改装成办公室的一间公寓，仓库则是隔壁的公寓。在6点钟打烊之际，进来了两位客人，一个是50岁左右的矮小男子，一个是高中生模样的瘦削的少年。原村有彦从情态推测他们是父子。有彦认得那个少年，少年曾经来过好几次，但别说买东西了，连话都没说过，只是看了看陈列的高级电脑就走了。这样的少年还有好几个，但有彦并不会对他们说什么，否则他们恐怕会以为这家店拒绝观看不买的客人，再也不踏进店里了。爱怎么看就怎么看，等他们哪天有了额外的收入，或是成绩进步，要求父母买电脑作为奖励的时候，再上门来光顾就是了。这是老板同源亮司的想法。戴着金边眼镜的父亲在狭窄的店内逛了一圈，视线首先停在了招牌商品上，那是少年每次都会看的个人电脑。父子俩看着商品低声交谈，不久父亲说了一句： 这什么呀？ 父亲说着身子向后一仰，像是看到标价了，他以斥责的语气对儿子说： 这未免也贵得太离谱了。 不是，还有很多别的。 有彦面向电脑屏幕，假装心思没有在客人身上，继续偷眼观察。做父亲的只是以眺望外国风景般的眼神呆呆地望着陈列的主机和配件，多半没有电脑的相关知识。他混杂着些许银丝的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高领毛衣外罩一件开襟毛线外套的休闲打扮，仍然消除不了白领的味道。有彦猜他应该是企业里的经理级的人物，12月份还穿得这么单薄，想必是开车来的。正在整理陈列架上的零件的中岛红惠瞄了有彦一眼，眼神里带着去招呼一下比较好的意味。有彦微微点头表示知道。看好时机，有彦站起身，向那对父子露出了亲切的笑容。 请问您在找什么商品吗？ 做父亲的露出了有如得救却又略带惬意的表情。儿子或许是害怕和店家交涉，板着脸望向了架上的软件。 是我儿子说要买什么个人电脑，可又不知道该买什么样的。 您准备用在哪个方面？ 哪方面啊？ 文字处理啊，联机啊什么的。 游戏之类的？ 男孩微微点头，依然板着脸。可能是因为想买东西却不得不带父亲一起来，用不高兴掩饰难为情。 您的预算是多少？ 这个嘛，10万左右。 都跟你说了，10万买不到的。 请稍等。 有燕回到座位，敲了敲键盘，屏幕上立刻出现了库存清单。 88正好符合您的需求。 什么？ NEC 的88系列今年10月刚上市。有个机种不含税，大约10万元。不过我想应该可以再算的便宜一点。东西不错， CPU 是14MB 的，标准 GM 是 64K, 加上磁盘驱动器，算你12万就好。 有燕在后面的架子上找出了产品介绍，递给这对父子。男子接过来稍微翻了翻就递给了儿子。有燕又问犹豫不决的少年， 需要打印机吗？ 啊，如果有的话当然好。 有燕再次查看库存。 日文热转印打印机是69800元。 这样加起来就19万了呀，远远超出预算。 男子说话的时候脸色很难看。 很抱歉，此外您还必须购买软件。 软件？ 啊，就是让电脑进行各项工作的程序。如果没有软件，电脑只是一个箱子。不过若是您能够自己写程序，就另当别论。 什么？那些东西没有含在里面？ 因为按照不同的用途需要不同的程序。 哦， 加上文字处理和一些常用软件。 有燕按了按计算器，对男子显示出了169800这个数字。 这个价钱如何？别的店绝对不止这个数。 做父亲的嘴角歪了，显然是为被迫掏更多的钱而郁闷，然而少年想的却是另外一回事。 98还是很贵吗？ 98系列没有30万还是没有办法，如果再备齐相关配置恐怕会超过40万。 想都别想，小孩子的玩具那么贵。 男子大摇其头。 哎呀，那个什么88的就已经太贵了。 看您了，如果坚持预算也有相对应的商品，只是性能差很多，机种也旧。 那个男子注视儿子的目光，表露出了作为父亲的犹豫不决，但最终敌不过儿子恳求的眼神。最终男子对有燕说道， 哎，那还是给我那个88好了。 谢谢。你要自己带回去吗？ 嗯，我开车来的，自己应该搬得动吧。 我马上拿过来，请您稍等。 有燕把付款的手续交给中岛红会处理，离开了店铺。虽说是店，其实只是改装成办公室的一间公寓。如果不是门上贴着个人电脑商店 Mugen 的招牌，恐怕看不出这是什么地方。他们的仓库则是隔壁的公寓。作为仓库使用的这一户里摆着办公桌和简单的客用桌椅。有燕一进去，里边相对而坐的两个男人几乎同时看向了他。一个是同源亮司，另一个男人姓金城。 爸爸卖掉了。 有燕边说边把小票拿给了同源。 加显示器和打印机169800。 爸爸总算全部销出去了。谢天谢地，这样麻烦终于清掉了。 同源的脸颊上浮现出了笑容。 接下来可是98的时代。 一点不错。 公寓里装着个人电脑和相关机器的纸箱几乎快堆到天花板了。有燕看着纸箱上印刷的型号在箱子间走动。 多人有声剧《白夜行》 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